好，我们来上课啊。所以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呢，比较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啊，一个人的体质上面的这个阴阳调和的，就是所谓的核心的部分。当然在比较浅表的诠释法，也有一些人会认为阴阳调和是指什么男女之间哈，但是这其实我觉得用男女来说这件事情是比较偏狭的，主要是一个人能不能让自己处在一个精神安定的状况，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身体的疗愈能力啊，能够养好自己的身体。所以像我们现在的人，大部分的人我想都是处在一种比较偏向交感神经那边的紧张状态，而这样子的人呢，你说他就算很努力行善积德啦，或者是练气功啦，或者是念什么经念什么咒啦，其实不一定会有好结果哦。甚至我们现在有些人喜欢说什么现在已经进入新时代了，所以我们要常常告诉自己说我是健康的啊，我是好的，我的宇宙的这个大灵能会疗愈我。我跟你讲，讲这些话都是没有用的，因为各位同学，你们只要想一想，人怎么样向流星许愿？如果有一个人向流星许愿的时候说我要长高，我要长高，我要长高，一定知道这人是矮冬瓜，对不对？所以当人在随随便便在那边告诉自己说哎呀我要变健康，我要练这个咒可以让我变健康的时候，其实都会知道这个人在心底深处是有一种紧张的，他是怕自己身体不好的。如果一个不怕自己身体不好的人，像《水浒传》里面的梁山伯好汉，他从来也不会跟上帝说我要身体变好，他觉得死一死就算了嘛，根本不怕。所以我们现代人很多追求健康的这种心理的或者是练功的啊，其实在这个神经系统的这个内分泌系统这个阴阳没有办法调节的好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只是一些白费功夫的事情啊。所以这还是一个非常基本而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会比较让我们容易理解为什么桂枝龙骨牡蛎汤这个方剂的结构会有意义。也就是它龙骨啦牡蛎啦这种药其实都比较是镇定神经的药物、哦、就是当这个人的平常起心动念的方法真的已经太偏的时候，这类的药物还是多多少少能够帮到一些些忙的。所以我们会说这个桂枝龙骨汤的这种啊虚劳呢，比较是神经型的虚劳。而这样子的这个方剂结构，你想它就是一个桂枝汤的底，对不对？然后里面加龙骨牡蛎，那龙骨牡蛎跟着这个桂枝汤的这个药性去走一圈。如果我们用啊中医的讲法，就是桂枝汤的这个营卫之间这样走一圈的时候，龙骨帮你把全身的元气阳气固定下来，牡蛎帮你把身体的血跟水里面的能量拉回来，然后让你的身体的能量能够安定下来，能够收藏在这边。其实这已经可以说这个药剂做的事情已经很了不起了。而这样子的一种病的人，就是一个容易失精啊，容易梦遗啦啊，受了一点点兴奋就会好像很容易有性的反应，甚至是这个就男生就有射精的这种反应的时候啊，我说到射精，其实同学要有一点认识啊，就不等同女人的性高潮啊，女人的性高潮算是蛮健康的事情，那个跟男人的射精是不同路数的、啊、所以这并不意味着说女生觉得说我以后做爱不要有性高潮了，不是这样的，那是不同的结构的东西。这个那这个桂枝龙骨牡蛎汤呢，它可以说帮我们示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就是 治疗这个湿经的病，我觉得桂枝龙母汤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说法，甚至天穹散里头也看得到一样的东西。就是说张仲景对于一个人他会有这种经的外泄这个事情呢，他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是他的水管可能有一个破洞，对不对？所以他的身体的这个能量啊也好，营养也好啊，好像不能循着正道而行，然后因为某一种心情上的压力而脱轨，然后流出来。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觉得后代的医家在处理这个湿经的患者，通常都会用两种路数去开药，一个是用固涩法，就是觉得说你啊会东西会流出来，对不对？我把你塞住就好了，所以用填补的药去塞，用把东西粘住阻碍住的方法去塞。可是实际上呢，一个虚劳的人他的脉本来就已经会有涩脉在那边了，对不对？所以一个虚劳的人本身就已经是里面都已经不流通的状态了，那你用阻止他流通的方法去阻止这个遗精，往往这人的生命力就处于一个更僵死的状态啊。所以固涩法后代很喜欢治疗这个遗精设计这种早泄的病，这固涩法实际上在原理上有它的问题。那另外后代还有一种做法是什么，就是用填补法，就觉得说啊，你呢这个反正人嘛，对不对，容湿经加人虚嘛，所以我就来帮你这个尽量补啊，就是多补的药尽量开进去啊，人参啊，肉苁蓉啊，附子啊，什么反正就尽量开。那结果会怎么样，就是如果那个人的神经不能镇定了，你拼命开填补的药，那就等于是让他变成色欲更加的旺盛嘛，对不对？就是所以这些后代的做法其实都是，除非那个人如果已经虚到底了，你的确是有可能要用填补的方法来帮忙他，但是这都不是比较适当的方法。而张仲景的用药方法在这个方剂结构里面，我们都会说他比较是这个用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所谓的通治法，就是你的身体啊，如果有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管道，把你身体的能量啊营养照正规的路线流，我们呢与其去跟那些走偏的东西作战，不如让人能量能够循着正道流，这样就不容易跑到不该去的地方。也就是在张仲景的医学里面会觉得说，人吸收了食物的营养，它本来这些营养就要收纳到五脏里面去收藏的，而这个东西你是这个人是发生什么事让他营养不能够收藏好，这个比较要我们注意。所以桂枝龙母汤就好像是把你这个收藏能量的这一条管道把它呵护的好好的，让能量去到该去的地方啊，然后调节这个神经的这种不顺畅的不平衡的东西。我觉得张仲景的这个开药法可以说是比较有意义。相反的，我们在临床用桂枝龙母汤啊，中医也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的医案的讲义里面也有一部分提到这件事，就是说桂枝龙骨牡蛎汤是一帖哦，你很不好加减的方子，像是黄芪五物汤、小建中汤，你要加味都是可以加到幅度很大的，就它基本结构只要不跑掉很好加味，可是桂枝龙母汤很难加味。桂枝龙骨牡蛎汤呢，有的时候你说这个人遗精或怎么样，你加了人参黄芪哦，反而怎么吃都不会好。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走通这个能量的这个路径啊，你加了一些太补的药反而把它塞住了，所以就没有用了。那比如说从前我也曾经犯过一样的错误，就是从前的中医班的许助教他也身体很虚，我就说你最好吃桂枝龙母汤补一补，然后呢我那时候觉得他太虚了，所以就说你要不要加一点那种比较能够镇固的药，就是属于固涩法类的药，我说加一点赤石脂好了，就是加一点赤石脂能够把人的气血固定住。结果他吃了那个加赤石脂的桂枝龙母汤哦，每天梦遗，就吃到吓死了。就是说 你在这种以通为补的药里面随便加进那种塞的药，反而整个药都荡掉。龙骨跟牡蛎都是不塞的药，可是别的那种固涩类的药，其实对这个药的这个对这个方剂的药性都是有妨碍的。所以临床上面，我们桂枝龙骨汤是不好加减的方子。而这个不好加减的方子，我们在一般用的话，哦，同学如果要自己煮的话，我想一开始吃也不一定要用到乘以 0.3 这么重的剂量，我觉得乘以 0.1 就蛮有效。所以你如果要做一铁桂枝龙骨汤的话，你可以啊，便宜肉桂放三钱啊，然后炒白芍放三钱，然后甘草两钱，这样的一个比例，大枣四枚，这个比例下去就可以。但是如果是这个比例的话，通常我们龙骨跟牡蛎还是放到八钱到一两，因为你要变小铁了，煮的时间就比较短，龙骨牡蛎的药性就比较不容易出来，所以龙骨牡蛎加多一点倒是没关系。所以如果你要缩小它的这个药剂比例的话，龙母的量还可以 还可以放多啊，那其他的就等比例缩小就可以。如果是用科学中药的话呢，我想我们上次讲到龙骨跟牡蛎也有讲说，有些牌子的科学中药它把龙骨牡蛎磨成粉丢进去，那就很难消化。那我想桂枝龙骨汤我目前吃到觉得很恶的牌子是两个顺字头的，都很恶，一个顺天一个顺然，好像都有把龙骨牡蛎的这个粉末放进去，那吃了之后这个胃就很难过啊，所以就比较不舒服。那什么明通跟庄松茸好像有好一点，可是最近这两个牌子好像也开始放木头渣渣进去了，你知道，就是这个桂枝啊把那个木头屑屑放进去，所以我也不知道。你同学你们就自己如果要吃科学中药的话，就厂几个厂牌用用看，吃到觉得哎胃不舒服，那就是它里面放了太多不该放的那个杂质了，那就换个牌子就会好些。而我们临床在用桂枝龙骨汤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很好玩，就是我们一般科学中药啊，其实吃少也会有效。比如说你补中益气汤什么的，吃一克两克啊也会有效，但是桂枝龙骨汤在临床用的时候，科学中药你最好一次吃就超过5公克，因为它这个药很奇怪，药性只要一少哈，很容易发生那个药正相反的问题，就好像说你的神经处在那种紧张的状态啊，你有让它镇定的药比较少，对不对？反而会让那个神经被刺激的更厉害，所以药用就要用到把它压得住。所以桂枝龙骨汤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如果我每次只吃1公克到2公克的话，反而是一吃就梦遗，你知道，就是说它神经的紧张会被它挑起。所以在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就是这其实它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所以用科学中药要用的话就要稍微用重一点点。而我在上个礼拜发的讲义里面啊，有放一个二加龙骨牡蛎汤，这个在几页啊？在上个礼拜讲义是第四页啊，讲义第四页。这个桂枝龙骨牡蛎汤在临床上面，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难题，那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我们在用补药的时候可以经验到桂枝龙骨汤是一帖非常补血的药，但是它有它难补的地方。我说它非常补血，就桂枝龙骨汤里面你看没有地黄没有当归，对不对？滋阴药都没有，你很难想象它是一个补血的药，可是它的的确确能够把很多的能量收摄到血分里面去。所以当一个人血虚的时候啊，你吃桂枝龙骨汤是最容易在几天之内就觉得你的肝脉从很弱到变得蛮强的，就是补血最有效的几个方子，这些反而最有效的几个方子之一啊，反而是桂枝龙骨牡蛎汤。可是呢，我们如果在临床上用它的时候常常会碰壁，那个碰壁的感觉就比如说你遇到一个太太，她是那种长期吃生冷，然后他的你知道体质很寒的人，通常他的血脉啊气血都是比较塞住的，而桂枝龙骨汤又是纯粹的桂枝汤底，桂枝汤是有热性的药哦，就是桂枝肉桂类的东西都是有热性的，所以你给一个体质很寒的人吃这个方子的时候，往往啊比如说他说哎呦 像这种体质人，我觉得路上很常见到，就是我们现在去搭公车，看到有一些太太，就是看起来不过五十几岁，中间头发都秃掉，你知道，这种太太有时候公车上会看到的，像那种很严重的贵州龙母汤体质的人哦，你给他吃贵州龙母汤，他通常的反应不是说吃了以后觉得好舒服啊，头发长好了，不是，他就跟你讲啊，口干舌燥，整个人好像都烧起来一样，非常难过。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血太干的时候，这个贵州龙母汤还是会让他的血过热，就是血太少，精液太少的人吃贵州龙母汤会有这样的副作用。因此呢，后来啊，这个宋朝初年的这个陈延之呢，他就做了一个二价龙母汤，而二价龙母汤也是我们临床上面比较能够承认有用的加减法，其他加减法用起来都有点乱。那这个二价龙母汤是怎么样的加法呢？他是说，如果这个人是虚雷伏热汗出者啊，除桂加白薇，就是白薇也放三钱哦，如果我们用桂枝放算三钱的话，白薇也放三，附子呢也放三，就是说把很会热的桂拿掉，改成放附子。那附子这个药的好，就是它如果不遇到干姜不太热，对不对？附子如果你只是用在真武汤结构那种没有干姜的，它根本就是不太会发热的药，所以加了附子，这个热度会很明显的比桂枝药不热。然后呢，再加一味药下去，这药叫做白薇。像白薇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药？我们一般的认为会说，这个人这个白薇这个药啊，就是治疗一个人虚热虚热的。不过后代的医家在研究白薇这味药的时候，慢慢会发现说，白薇这个药啊，在性味来讲是苦咸平的，所以咸这个东西呢，会让白薇这个清热的药比较有养心阴的效果。然后呢，历代的临床使用呢，又发现它在妇科身上，妇人的身上常常有一些疗效，所以从妇科的方剂里面呢，发现说白薇另外有个功用是治血枯啊，所以虽然它是白字头的药，可是实际上它的我们这里是取它这两个功用。那当有一味药是去热，但是不会把这个补药的药性给消掉，然后呢，它本身又是润心阴治血枯的药的时候，它就能够中和掉桂枝龙骨牡蛎汤原本会产生的那个副作用。所以我们今天临床上倒是还蛮常建议用二价龙母汤，而且今天的临床呢，如果你桂哈是用桂枝煎的话，那根本就不用去掉了，就是直接就加白薇跟附子就可以了啊，就不用去桂了。今天因为光是今天人体质也是比较寒的，所以有白薇就好了。但我们一般会用白薇的人，他的体质会说，通常那个人会这样子的感觉，会觉得自己好像比较容易流汗，或者是那个人觉得说，我觉得我的皮肤表面热烘烘的，可是别人去摸会觉得还好啊，你的皮冷冷的、啊、你怎么会觉得热烘烘的，就是别人客观的感觉不觉得很热，可是那人主观又觉得好像皮肤表面都热烘烘的，那这种体质的人比较适合用白薇。所以这个加减法啊，就跟同学讲一下，就是到今天也不一定要去桂了，就直接加。而加附子我觉得在今日临床也是比较有意义的，因为很多东西我们刚刚虽然用神经的不平衡来讲这个神经紧张性的虚劳，但是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当一个人吃了补阳的药的时候，往往他这个神经平衡就会比较容易平衡，也就是补阳的药它自然也会刺激副交感神经那一边的运作啊、哦。所以我从前在帮一些人开药的时候，有些人他就说什么哦，他的性欲啊很大呀、啊，每天被性欲欺负，我要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那我就说，那不然就吃附子剂啊。他通常吃了补阳气的药，他就觉得哎，性欲平下来了，好像就不再那么好色了。所以这个东西你要从身体这边去调，也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只是说到底来讲，我觉得做人的这个态度上面比较占到主导的地位。那 那今天这个虚劳的人体质含的也很多啊，所以有家父子也不错啊，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临床上可以容许的加减法。那至于说桂枝龙骨汤，桂枝龙母汤的这个复诊啊，其实同学不学也没关系，因为没有那么要紧。首先是少妇咸疾、少妇疽疾这一点已经被历代临床否决了，因为根本不准。那么另外呢，有一个复诊说是脐上动悸，就是肚脐上面一点点地方觉得那个人肉会跳跳跳的，那这个其实摸得到的也是少，对不对？所以也就算了。那么剩下来的一点，同学也就是参考参考，因为不是那么的绝对。就是说这个人啊，如果你说这个人的肋骨是这样子啊，这也是肚脐的话，对不对？他的肋骨下面这一块地方啊是比较凹陷的，就是桂枝龙骨牡蛎汤的脉证来讲，这个地方是比较，就是你挺直站着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是感觉比较凹的，那这种体态的人是比较适合吃桂枝龙骨汤的体态。那么这个方子呢，我们在临床上面啊比较常用的地方呢，就是首先湿经痂啊普遍都可以用，那这个也包括这个神经衰弱、神经紧张，或者也包括所谓的睡不好。其实在张仲景的方剂里头啊，我们说治疗那种很顽固很顽固的失眠，我们通常是用到猪鸟汤了啊，黄连阿胶汤，那也不是酸枣仁汤。那么一般心肾不交的失眠，我们有时候栀子豆豉汤吃了就能睡了，可是呢栀子豆豉汤吃一次它能睡，第二天第三天再吃啊，吃了就人就虚掉了，因为那个栀子还是有点泄热的效果。所以往往就是先用一个比较速效的药让它变成能睡，然后能睡之后那个睡眠品质我们就用桂枝龙母汤接下去保养。所以很多，我觉得蛮多所谓睡不好的人，就是睡眠很浅的人，吃了桂枝龙母汤都能够睡得比较熟，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疗效，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参考一下。那另外呢，它对于这个人体的这个气化机能哦，会特别的有帮助。什么原理我也说不上来，但是呢比如说小孩子尿床啦，那个中年妇女那种好像很容易跑厕所啦，或者有一些中老年妇女她会说她根本就是一有尿意啊，就很容易漏尿出来，就我们所谓的什么膀胱无力之类的东西啊，那这一类的东西我觉得桂枝龙母汤的临床疗效是比较好的。所以排尿方面的这种膀胱的这个什么有力无力的问题，我觉得是临床上特别的好用的。当然小孩夜尿那要辨证，像我们之前葛根汤也有讲说，如果这个小孩子他的这个尿床是告诉你说他每天后脑勺都很僵的话，那这个还是葛根汤主治哈，就是看看不同的方有不同方的主症况。然后呢我们说一个人如果是容易紧张或者是健忘啊，也有，他就以安神的效果来讲，我觉得它效果是蛮好的。我们之前有教过柴胡龙骨牡蛎，有教过桂甘龙母，有教过桂枝救逆汤，对不对？把这些东西所有的内容加到一起，其实跟桂枝龙母汤互相做一个参考的话，很多主症都是有类似性的。然后呢性功能的障碍我觉得它是蛮有办法的，因为它，我觉得它是以一个神经的角度在调整人的整个性的结构。那在临床上虽然不会有那种很明显的什么壮阳的效果之类的，但是实际上帮助是蛮大的。我从前有一次在一个好像是 BBS 站吧，看到有一个傻孩子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要吃什么药才能交到女朋友，然后板上其他人都当他是神经病，可是我看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忽然想到说桂枝龙骨牡蛎汤，就是吃了桂枝龙骨牡蛎汤，人的神经比较平衡的时候，这个人他就会身上的气味就会变得不一样，本来那种人家在他身边觉得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会忽然消失，相反的会觉得在他身边觉得比较舒服哦。就是人那种下意识闻到的味道对于人的感觉是有很大的主导的啊，所以 桂枝龙母汤可以说是，如果要说让一个人变得比较有性的魅力哦，变得比较可爱，比较容易交到女朋友这件事，我觉得还是有功能的。那另外的话就是，一个人哦，有那种严重的情绪压抑的问题的时候，桂枝龙母汤我觉得蛮有办法的。通常一个人他的愤怒也好，恐惧也好，什么东西那种负面的情绪啊，一直在那边不表现出来，就是其实人不表现你也知道他是因为怕嘛，对不对？怕说我发脾气人家会讨厌我之类的，或者我发脾气我爸妈会修理我之类的，就是压在那边压久了啊，一个人的肝脉都会开始分叉，就是神经的一种分裂还怎么样。总而言之就是当你把到一个人的那个肝这个左手关脉啊已经不止一条了，好像平行着两三条的时候啊，那你给他吃桂枝龙母汤啊，剂量稍微重一点点哦，他会变回一条，然后变回一条之后呢，这个人就会之前压抑的东西都跑出来了，你会发现一个人怎么这个药越吃脾气越坏啊，或者是他的情绪变得很多，那就是他原来压抑掉的东西，这个汤把它整合回来，那这样的接下来这人还是需要去面对一些关于自己的生命的一些比较真实的状态，像这也是桂枝龙母汤的一个比较就是临床比较有效果的东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天雄散的结构，我想就会可以用比较容易的方法来看它吧，就是说里面那个陌生的药啊，就是这一位天雄。那天雄因为我们在教附子的时候也讲过了，所以也顶多就是帮同学再复习一下就好了啊。天雄我们在讲附子的时候有说，这个附子的母猪是什么？是乌头，对不对？那么因为乌头是散开来的嘛，所以我们比较把它当作驱风药驱寒药来看待，当然乌头也比附子要毒啊，是不是？那旁边结出来的这个新的小的球根就叫做附子，附在乌头这个妈妈旁边的儿子，所以叫附子。那通常一个附子要长到成熟的话大概要三年吧，所以我们中国人一般关于中医的俗话就是说，中药的俗话就是说，三年为附子，四年为乌头，因为种到第四年它附子也够大坨了嘛，就开始也开展开新的根，变成下一个母猪了。那为什么五年为天雄呢？那是因为你要等到它的同辈的父子们全部都变成乌头之后，你才会发现有一个父子他不肯变成乌头，他就一直不散开来，就这样子死命的要当一个啊，就是好像不愿意离开他的童年这样子。所以我们都说父子一旦变成乌头了，就好像要很大方的把营养跟能量分出去繁衍下一代，对不对？可是天雄就是一个非常小气的父子，他不愿意把这个能量分出去，所以就硬撑在那边，然后就长成这样长长一条的东西。那这样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就觉得，哇，这个植物实在是好有种啊，好小气啊，对不对？能量都不散给别人，所以天雄就理所当然变成我们中国非常代表的这个所谓的固精药啊。只是呢，今天我们在中药行要买到天雄其实不是很容易，就是你说要天雄他们多半都端得出来，可是呢他端给你看的东西你会觉得说，这样子一条是什么？这样子一片是什么？这根本不是天雄，这是发育不良的瘦附子。就是我们要天雄就是因为它比附子还要强，还要凝聚，对不对？那根本就是营养不良的附子，那有屁用啊。所以我们去药房买天雄的时候还是遇得到真正的天雄，但是你要常常去逛，然后叫他拿出来你看一下，如果你看到有这种真的是差不多这个大小这个长度的这样的东西，那就一次买多点回家囤着也好，因为不容易遇到。那我们一般在药局买就是一些歪歪的附子，那根本都不对啊。所以在这个 天雄的药性，因为天雄就是希望它能够阳气能够凝聚而往下钻这样的一种药性。那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我觉得清朝陈秀元讲的一句话还算中肯，他就说如果你没有办法买到天雄的话，你就尽量去买大颗的附子，就是药房的附子片也是有大片有小片，对不对？你尽量买大片的，因为大片的附子代表它的阳气比较够，那阳气越足也可以说越容易收敛嘛，对不对？所以买不到天雄就用大附子也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疗效，这是一点啊。那我们神农本草经里头讲到说它的这个啊，治大风寒湿痹痢节痛拘挛缓急破积聚邪气，这些的话你都可以想象说，当一个药它的药性是凝聚在这样的时候，它的这个阳气是不是好像比较有能力，比较能够钻通一些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些凝聚在身体里面的风寒湿气啊，就天雄比较有办法把它逼出去那种感觉。那至于说金疮，古时候呢对于这种破伤风类的病呢，会觉得说好像是伤口受了风所以才会得到这个病，但我们今天知道是细菌啊，但是古时候还是会想要用一些驱风药来处理这个伤口的这个一些感染。不过因为后来破伤风我们都觉得临床上就是那种外科方剂里面那个什么蝉蜕用酒煮一煮喝下去特别有效，所以已经有更有效的特效药了，今天也用不到天雄了。那这个强筋骨轻身健行哦，就是一个阳气凝聚而往下钻的药，你吃了之后你就会好像阳气都能够